时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长风，我是一名大二学生，我的愿望就是能够去德国慕尼黑旅行，因为我特别喜欢拜仁慕尼黑这支球队，我经常熬夜看他们的比赛，再加上我喜欢喝啤酒，慕尼黑又是啤酒之乡，所以我很想去慕尼黑看看那的风土人情。我现在的女朋友也是因为看球都喜欢拜仁才认识的，我们现在也很幸福。我的愿望就是能够去慕尼黑旅行。 Wir wollten mehr von Anfang an. Das Spiel ist hart, doch wir sind dabei. Für uns zählt einzig der Erfolg.Wir geben alles bis zum Schluss. Was anderes ist für uns nicht drin. Die große Chance, der Sieger holt den Cup. Die Nummer eins ist unser Ziel.Geschichte wird gemacht. Die Mannschaft einst, das Team von jetzt. Gemeinsam werden wir nie untergehen, wenn wir mit euch zusammenstehen. 翻车。 好，北京时间晚上8:05，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李兰玲。 嗯，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呢，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啊，我们会在直播结束之后上传到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上，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哦。 嗯，没错，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和漫画有关，而且我们要聊一聊漫画当中的一个分支，叫做热血漫。 哇， 不知道兰陵平常看热血漫会不会看很多？ 哇，这个简直了，我是看热血漫， 正中你的下怀是？ 我是路过热血漫的 啊。 就是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最著名的 战斗、 战斗、 热血 少年、 友谊、 这个 校园、 这个、就不管了，反正很多的灵气 棒棒的。 对，就是所以说热血漫还是经常有一些了解。 等会儿，那你作为这个灵气的主配，你难道不应该谦虚一点吗？除了灵气之外，有 那个玩笑， 有没有 玩笑？其实灵气也并不一定那么热血， 不一定那么热血吗？我觉得还是挺热血的，起码让就是很多看灵气的小伙伴们觉得热血血脉喷张。 反正这个漫挺热的， 嗯，挺热的，我懂你的意思。 不开玩笑了啊，真正的热血漫我还是挺喜欢看的，比如说什么《航海王》啊。然后比如说火影忍者啊，这些 银魂 我还是都很爱看的。银魂不光是热血，还很搞笑。 嗯，是 搞笑热血另一个分支。 没错，那不知道通过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以及通过屏幕前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小伙伴，大家是不是也都非常喜欢看这个热血漫呢？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两位资深漫迷，他们就是网易漫画的资深版权经理老白，欢迎老白。 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嗯，还有二次元文化爱好者 coser 眼镜，欢迎眼镜。 欢迎 来给 大家 好，我是眼镜 啊，欢迎二位。那其实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网易漫画是和日本的集英社开展了合作，一次性引进了像刚才兰陵提到的《航海王》《火影忍者》《银魂》，然后等等，一共有8部正版的漫画到我们国内，就小伙伴可以在这个网上方便大家观看，是不是？ 对，没错，这次网易漫画等于是，一次性引进了这个集英社的8部，应该算是经典作品吧。 究竟有哪8部，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揭晓。那今天我们就会和老白和眼镜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大家看的这些热血漫。当然就是两位都是资深的漫迷嘛，然后我这个小白也有很多问题需要现场给两位大大请教。 老白在这里，小白什么就可以教你的。 对， 然后 老白带小白。 然后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呢，那您最爱的是哪部热血漫呢？最喜欢的角色又是哪些呢？可以通过弹幕告诉我们哦。 没错，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56755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08，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真号大声，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 贝多奇工作室。老板，我错了，老板不要怒我，我是贝多奇工作室的声优李兰玲。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网易漫画的资深版权经理老白。 嗨，大家好， 我们的二次元爱好者 coser 眼镜， 欢迎眼镜， 欢迎两位， 再次欢迎两位。哎，其实说到这个集英社和我们的网易漫画这次是合作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就是这两方哎，突然决定咱们来合作一下。 其实简单来说吧，因为网易漫画一直在寻求这个国内国外优质的这个漫画作品，然后呢把他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向这个各位漫迷呈现，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宗旨。然后在此基础上呢，因为集英社本身是日本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出版社，而且有很多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个日本漫画都是集英社的作品，然后在此等于是他们也是希望通过网易漫画这个平台能够把他们的作品在中国进行更好的传播，也给中国的漫迷们等于是带来这个更好的观看体验， 提供方便。 没错没错。所以这次呢，我们通过这次合作引进了这些优质的经典作品之后，在网易漫画上可以免费的供大家来观看。 哇，就是全部免费的。 全部免费。 哇，好幸福啊。因为很多就是 平台。 其实像眼镜是不是从小都特别爱看热血漫这一类的漫画呢？ 可不是嘛，一直就是能追连载追连载，追不着连载也要自己去买盘啊，然后从网上找资源。哎呀，当时这是在没有剧场版可以看的时候，漫画就是我唯一能够追他们的这个途径。 之后就不用再去买了，直接上网 看了。现在它就太方便了。 对，因为像尤其像咱们小的时候，是不是经常看漫画，还买那种实体的漫画书，是真正的漫画书。 我们家好几箱子漫画书。 对对对对对，漫画书其实即使是现在，就是作为这个说的大点吧，作为漫画从业者，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这个漫画出版行业，也去买漫画书。 其实实体来讲的话，拿在手里翻看这种感觉，毕竟和 质感 还 是 不一样的，还是有一些特殊的感觉。比如说纸的味道，对不对？ 墨的味道， 墨香的味道。 不是说的，真的是有墨香的味道。打开拆封，打开那个拆封之后，然后打开一闻，还是有这个味道，感觉可能比看电子版多了点什么吧。 电子版主要的用处是让大家能够便捷的观看，然后更快的能够接收到最新的这个漫画的这些叫什么漫画的信息吧。 你比如说像航海王一共800多画，如果要全都变成纸质的漫画， 但 是 是 不是要放一个屋子？ 特别喜欢收集的人会有几个大书柜里边全是漫画，也感觉很不错。 对， 我也有一些，但没有那么多而已。 就很多漫迷会看他们家里面的收藏，可能就是一个屋子那一面的那个柜子里面全都是各种光盘，然后剩下的一个屋子那一面墙全的各种书籍。 对，你描述的基本就是我们家的情况。我们家现在就是四面书柜，都不是三面书柜，是四面书柜。 然后全都是和动漫游戏这块。 基本上是以这个动画盘，然后漫画书为主。 我就突然想到了暴漫王，就是石梦哲里面那个他宿舍的工作室，是不是也是那样的？ 对，因为那个像那个里边描写的是一个职业漫画家的一个工作室的一个状态， 是一屋子 全都是漫画。因为他们在创作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去参考，就别人的漫画是怎么画的，或者说也需要去避免说我怎么能画出跟别人漫画不一样的东西。 对，那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我们的暴漫王也是在这次的合作名单里的，对吗？ 对，没错，这次的 直接看了。 没错没错，因为暴漫王本身也是一个连载结束的一个作品，然后等于全本现在都可以在网易漫画上直接看。 我要回去复习一下。 温故而知新，你可以的。 暴漫王石梦者这一部漫画，小美你肯定没看过了，不跟你说了。 再见。 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讲述梦想、友情、热血的这么一个故事。 是的， 它不是传统意义上打来打去的热血，而是说一起去追寻一种梦想的热血。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个漫画？因为我也在追求我的梦想。 你知道我现在脸上的表情是什么吗？这就叫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其实小美并不懂我在说哪一个作品。到底什么剧情？ 但是我依然保持着礼貌的微笑，看着你。 其实说白了就是两个年轻人一起在想画漫画，想成为一个漫画作家，然后在这条路上一直拼搏的故事。虽然不打来打去，但是也特别热血。 对，其实像因为他描述的是日本漫画的一个漫画行业的一个现状。两个漫画作者从应该是高中，对，从高中的时候开始立志要成为这个职业漫画家， 对， 然后加入到了这个职业漫画的这个漫坛中来， 是， 然后通过在集英社这个少年战铺这个杂志 上，这个背景 啊，没错，这个就是但是这个你放的这张是动画图，还不是我们的漫画图。 这样 你又出现了尴尬。 他们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们的背景也是在周刊Jump，就是 没错。 在他们的故事里画他们要加入这个周刊账。 这个作品本身是在少年周刊账簿上连载的，他们的内容也是这两个作者 成为少年账簿， 在少年账簿上进行连载的故事。 对，特别有意思的， 就是一层套一层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对，很像看那个三维画，就是一路看到底的那种感觉、 啊、是的。 然后而且他描述的其实是一种相对比较理想化的一种漫画创作的状态、嗯、就是大家在那个漫画创作中都是在绞尽脑汁的去不断的创新， 对， 不断的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给读者看，然后通过吸引读者来看我的作品，就跟那个像别的漫画里边互相打一样，就我把你、嗯、我怎么击败你呢、嗯、我就是靠我的漫画击败你的漫画， 每周放榜的时候看谁的排名最高，就很热血那个时候。 对，没错。 而且他们在他们的环境里边，在他们的概念里边也会有一些比如说王道漫画呀、嗯、还有一些另辟蹊径的漫画，比如说他们的王道漫画就是一些热血啊战斗啊之类的。 对， 对， 对， 好像那咱们回到现实啊，好像在周刊帐篷里大部分的一些比较火的漫画都是这样的，比如说航海王啊境界呀、啊，就算包括他们自己的暴漫王也是这样热血的动画，是不是漫画、啊、是不是说这样的漫画在周刊里边比较多，而且会比较受欢迎、啊、 对，就是说集英社它旗下作品的特点是不是都是以这种热血为主呢？ 简单说吧，因为集英社其实好多那个咱们听众也都知道，日本有三大漫画以出版漫画为主的出版社、嗯、集英社讲谈社、小学馆、嗯 哎、 其实集英社是最晚一个成立的。 嗯、 小学馆跟讲谈社都成立的很早，而且讲谈社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出版社、 嗯、 咱们看过的很多时尚杂志其实都是讲谈社出版的。 是的 你看这个你就懂了，这个你比较懂，这个你比较懂， 很尴尬，不是你 的印象。然后集英社呢，其实他们在这个入行之初正好赶上的是日本漫画大发展的一个年代，他之后推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少年战破这个刊物定位就是在于这个以少年人的视角，哎，青少年的这个视角来描述来呈现这个梦想这么世界的这么一种这种定位。然后呢，在尤其是在这个八九十年代的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之后，他定给自己这个应该叫慢慢的研发出了他们集英社的所谓的这个三大 法宝， 三大法宝就是友情、努力、胜利。 对 对， 对， 对， 对， 友情、努力、胜利。 对，这是集英社 满满的正能量， 哎、满满的正能量。这是集英社或者说是少年战谱上的这种少年热血漫画的这个核心的、核心的世界观定位。 嗯， 友情、努力、胜利，就是由友情来这个团结同伴， 嗯、 以努力来提升自我、嗯，最终获得胜利的结果。 哇，真好。 所以说，其实是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 嗯、 而且正好这个。在这个集英社的这个少年战谱这个杂志发展的过程中，日本也是当时呈现了这个经济大发展， 嗯， 然后到一直到九十年代经济最巅峰的时候、 嗯、 也是随着这个整个的经济发展的情况，这个很多青少年是通过看漫画的方式确立了自己最基础的世界观，就是我要努力，我要跟周围的伙伴形成友谊，然后我最终要获得胜利的结果。 嗯， 所以说正面是一些往好的方向在引导的。 没错，那眼镜怎么看呢？ 哎呀，这个作品真的是，因为我是作为后来长大的这一批人， 嗯， 所以这类作品就是像白老师所说的，就是 老白就可以了， 奠定了我的人生观。 嗯， 就是在一开始如果没有被这种作品所熏陶。我一个人可能只是一个默默长大的一个普通的小孩，我只会读书， 嗯， 然后我不会在意别人做的比我好或比我不好、 嗯、 他们在我眼里都是竞争对手甚至。但是有了漫画之后，我通过漫画认识了朋友，通过漫画甚至我找到了人生目标，然后通过这样的结识到的伙伴朋友，然后我们能够一起去开创一个自己属于自己新的领域、 嗯、 我有自己的 cos 团队，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可以 cos 我喜欢的各种作品，然后我们有可能也有过争吵，也有过就是商量，就像漫画里边一样、 嗯、 大家也不是时时刻刻都是在一起一条心的，但是到最后肯定还会因为同一个目标走上同一条路、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让我觉得凝聚力是漫画带给我们最大，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一个财富。 嗯，那眼镜小的时候接触的第一部热血漫，印象最深刻的热血漫是哪部？ 城市猎人。城市猎人。 城市猎人也是少年战谱上连载的作品、 嗯、 对， 是 这是在当时八十年代开始连载的作品、 嗯、 它有很浓厚的八十年代的这个日本城市生活的这个，尤其东京城市生活的这个状况。 其实我没看过这部作品、 嗯、所以你又露出了尴尬。 95后尴尬而不是， 我们两个共同露出了尴尬 而 不是 礼貌的微笑。 对，以城市猎人来说确实是有点上个世纪那个风格了。 是的， 我们以比较新的这一批来说，那么 肯定是看家三大法宝，四火海，这大家都看的呀。 四火海， 这个我觉得得解释一下，这个我觉得得解释一下。 航海王， 路飞， 对。路飞，我知道航海王，我知道航海王的，你们相信我，你们相信。路飞，我知道，我知道红背心儿草帽，你这谁不知道啊？这是蓝裤子，你说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可以从口袋里边掏出道具是吧？ 橡皮拳。 然后使用忍术。 你看看看，讨厌了讨厌了。还有火影忍者，使用忍术的鸣人。火影忍者也是咱们首先在国内能看到动画的这个。 火影是比较早的可以看到的动画。 是的，是的，火影 漫画可能已经还稍微比这漫画动画 晚 一点， 这么其实理论上来说，就是出版上来，就是从出版上来说，它呢进到中国的速度还是可以的。但是漫画的话，确实是2000年以后才引入到我们这些漫画平台的。 对， 这次也是也有我们的这个网易漫画也引入了《火影忍者》这部作品。 嗯，没错。那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一共有八部作品。那咱们现在就一一来说一下是哪八部作品，好不好？首先。来，那我们的这个老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啊，可以可以。 你说一个，我找一个。 其实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了，比如说像《航海王》，就是。对，《航海王》是现在我们这个连载中的一部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传统日式热血少年漫画， 是 也是现在日本的国民漫画，或者说是国民第一漫画，应该说 是销量最高的，截至已经 有世界纪录的 3.5亿册。 对，他现在每一本他的单行本出版，基本上都可以在当年排在日本的这个漫画销售榜的单部书的头几位。 哇， 你可以看到可能他今年出了3本单行本，那前三位就是他。 那有没有统计过他现在出单行本一共出了多少本？就如果有没有人从第一本一直到现在， 肯定有啊， 肯定有啊。 现在大概应该是出到可能70-80本吧， 七八十本 的样子。 哦、那还好，那还好。 这是消化的，老师们也消化。 像这种大部头，我买书都是属于10本一买了，已经不能每本都去买新的。 就跟很多身边的小伙伴一直在追这个《航海王》，他们都属于攒个半年，然后一次性看完， 看个爽。 是。 好像是不是？如果你每次都在等更新的话，很容易就是接不上前面的剧情，然后。等的也很焦心，对，然后就还不如 只好再倒回去，再倒回去20本看一看。 对，刚刚提到的是《航海王》，那么下一步， 刚才说的《火影忍者》 啊，《火影忍者》 对，那鲁头，这是我们的也是。观众们或者说这个广大读者已经比较熟悉的一部作品， 而且现在已经开始讲到他们孩子的故事了， 对，已经是博人传了。 博人传， 对，然后第三部是刚才说的那个死神，但是我们这个用的官方名称叫境界。 境界现在是完本了。 火影忍者也是，其实也是完本了，但是名人那博人传还在继续嘛？ 那其实也是一种传承， 传承是传承，传承没错， 你还是会追的。 对，现在境界也是这个已经完结了，完结了一部作品。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网球王子， 网球王子。 哎，网球王子也是应该也是连载完结了，现在有新的篇章啊，本 世界篇章， 对，就是世界大赛篇。 我也很震惊，他为什么还没有完结？ 网球王子也是一部就是很神奇的作品，因为当时在网球王子刚开始连载的时候，其实网球在日本还是一个小众运动，但是通过网球王子这一部漫画，就变成了 越来越多的人 就，当然他们打不出网球王子里边那些球了。 其实国内的话，大部分像我们那一代吧，就是喜欢网球，大部分因为也是看了网球王子， 没 喜欢篮球因为看了灌篮高手，是吧？ 都是这样的， 应该是在国内最早真人化的。 网球王子就是在日本应该也是属于很早一批就是赶上真人化的这个浪潮， 也比较好拍吧。 而且都是帅哥嘛， 对， 比较好看。 还有很多同人剧、同人短片出来， 我相信眼镜肯定 cos 过网球王子里的。 我被你发现了，确实有， 气质就很像， 气质就很像嘛。 对， 然后继续说，还有比如说像游戏王， 游戏王。 抽卡王， 花钱王， 好 实诚， 刷脸 王。剧情大概讲的是什么？ 游戏王其实是这个讲述的主要是这个卡片集换式卡片对战的一种叫什么一种玩法的一个讲述这么一种 就 模式 斗牌的 搏杀。 我想想啊，现在可能大家比较熟的像比如炉石传说啊，像这个比如说像万智牌啊，当然万智牌其实要比游戏王更早一些，像比如说像这欧美是它是欧美的这个奇幻背景的，然后游戏王也是完结作品， 其实游戏王 全本都可以看的， 它比较复杂，好多代。 啊， 每部的主角都不一样，就很乱。 但游戏王的漫画虽然连载结束了，但是它的动画作品一直在 连载当中， 在 连载 中，对， 那我们 不停的出新的作品。 好， 然后接下来还有这个像银魂，哎，对，银魂大家应该就比较熟， 是的， 不得不说， 这个真人版电影也刚刚 前几天刚上映真人版电影， 刚看完， 怎么样感觉？ 怎么样感觉？ 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动漫这个。 哎，其实有的小伙伴说，这次的银魂真人版好像是完全按照这个动画来。 其实讲道理，他拍的挺好的，但是只有粉丝能看懂。 我明白你这种感受，我明白你这种。 去电影院的话，绝对会想这是什么？ 就是对新人不太友好，是有一定的门槛的。 对对对，有一定的门槛。 因为像日本做的这种真人的改编的漫改的这种影视剧，它一般主要是为着原作的 粉丝 服务的， 对， 所以看银魂的时候，我跟那个恩一样，也是露出尴尬而表示理解的微笑，因为别的旁边的观众都一脸懵，然后只有我在那儿哈哈哈哈，然后所有人都会， 我们那场还好， 尴尬的 看我，大部分人都会懂，笑点都会在笑。 那你是赶上好场次， 你应该是看周围的人笑，然后你也跟着， 是你啦， 礼貌的笑一下。 我是粉丝好吗？而且我们是录过他们的剧场版的，对，我们这个银魂的几个动漫的剧场版都是由我们来， 厉害了厉害了，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哦， 都行哦。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步 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暴漫王， 哎，这个是真的好看。 这个作品应该是属于在近五年里边可能是最好看的。 哎，那我先问问他现在出了多少话？ 他已经完结了， 完结了。他不是那种超长篇， 他不是特别长的作品，他的单行本 不是特别长，也就几百话了。 没有，他的单行几百话是有的， 肯定是有啊， 几百话是有的。单行本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可能是二十卷。左右吧，是吧？ 23卷， 我看它动漫出了 三季，对 对对 对， 三季动漫。 它讲述，其实它大概的流程就是讲述那个主人公从一个想画漫画的作者，最后变成一个 真正的作者， 漫画大咖。 对，然后和娶了一个声优， 然后就对，你看你主要关注的是这个，你的关注点可以， 你知道吗？他的同学原来最开始就是他暗恋的那个女孩，然后那个女孩对他也很有好感，他不知道。然后他的那个好朋友跟他一起画漫画的发现了，就直接冲到人家门口说我们以后要画漫画，然后那个女孩就说那你以后我要做 什么漫画， 我要 什么漫 画 家再回来吧， 然后就两人在一起了，好厉害，好梦幻啊。对，毕竟因为我也是 女生，那你想表达的是什么？ 特别有代入感 啊。这样子你就一直把自己当那个女孩代入了， 没有，就是觉得他讲的东西离我的生活太近了， 而且还很励志， 对，太有代入感了，觉得我们的路很像。 还有最后一部是家庭教师 啊，家庭教师Reborn 这部作品也是，就是应该算是很有特色的一部， 哎，女孩子们都懂的， 对对对，很有特色，很有 特 色。 它的画风非常非常美型，是当时所有的就热血漫中最受女孩子欢迎的一部， 就是所有的男性角色都很美型，是吧？ 男性角色、女性角色都非常有特点，非常美型。 哎，不是，除了男主后来还是挺帅的。 他其实怎么说呢？他是那种就是每个角色都很有个性，咱们这么说吧， 充满了个性， 充满了个性的一部漫画作品。每个角色，不管是主角、配角，然后甚至那些就是吉祥物角色吧，咱们叫吉祥物角色吧， 都是各有各的特色， 都是很有特色。 刚才中间很羞的那一个角色， 咱们上半场还有2分钟时间，那咱们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家庭教师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家庭教师其实讲的也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战斗、热血战斗的一个故事。对，他叫黑手党，实际上是一种卡通化了的黑手党， 其实并不是黑社会， 其实并不是黑社会， 一种力量象征， 力量象征， 对，传承的感觉。 然后主人公是等于是在一开始被迫入坑，然后呢，经过不断的试炼，然后逐渐的向这个叫什么世界顶端去爬升的这么一个过程。 他就是真正的接受了这个力量的传承，就是终于继承了这把力量。 那我就放心了，刚一听到黑手党吓我一脑门子汗。 放心吧，我们不会骗坏小孩子的。 解释完 说会儿教师讲的还是教学的一个过程 啊。 而且像这种类型的漫画都很正能量， 讲的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这样一个故事， 可以这么理解。 就我们刚刚介绍了这次引进咱们国内一共有8部正版的漫画，不知道在座的两位嘉宾你们都看是不是都看过？ 那必须都看过呀。 对，这8部基本上我们都属于耳熟能详吧。 耳熟能详， 说倒背如流有点过分了，但是耳熟能详肯定是没问题。 没错， 果然今天没有请错人。 是。 那印象比较深， 但 是你也很厉害，你也很厉害，就剩我一个人礼貌的微笑呗。 微笑就保持微笑就可以了。 好的，那我就一直保持微笑了。还有30秒的时间，这样两位简单说一下 各自比较印象深刻的作品有哪些，咱们下半场来给大家重点讲一讲好吗？ 就这八部里边的。其实印象最深刻应该还是航海王吧。 航海王 对，还是航海王。 我觉得咱们可以主要多说一说航海王。 行，那咱们下半场就以航海王为例来给大家讲讲这种日式的热血漫当中的一些元素好不好？ 好的。 那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我们上半场的内容就是这样，稍后片花过后呢是我们今天的秒懂二次元环节，回来我们会继续和我们的老白和眼镜一起来聊一聊集英社的这些热血漫，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嗨，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月夜桥。米娜桑们喜欢吃甜食吗？我呀就特别喜欢吃甜食，饱了还能吃两口。你可别不信，二次元里都有一句经典名言来为我们这样的吃货们撑腰。今天我就借秒懂二次元的时间来给大家说说什么是甜食别赋。大家还记得木之本福子吗？也就是魔卡少女樱中主人公小樱的妈妈，她可是站在我这边的。还有我的脑内恋爱选项中的裘可拉和干物妹小埋里的海老明。甜食是装在另一个胃里，是 ACG 中常见的台词，简单来说就是甜食别赋，别人的别，腹部的腹。先声明，这句话可不是我们甜食控的强词夺理，在很多 ACG 作品中主要有两种情况用得到这句台词。一是吃甜食无论怎么都吃不胖时，就可以说是甜食装在了另一个胃里。这样的大胃王特权我可没有，但是我有一个可以吃得胖吸收特别好的身体啊。我说什么了吗？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一个人特别特别想吃甜食但又害怕长胖的时候，就为自己找一个不接受反驳的理由，那就是甜食是装在另一个胃里的啦。二次元里的甜食总是那么诱人，每次看到巧克力呀、小蛋糕啊，我都想打破次元壁了。一不小心又暴露了吃货属性。那么小伙伴们下次想吃甜食的时候知道要说什么了吗？没错，那就是甜食别赋。不过爱甜无错，也不要暴饮暴食哦。祝大家用餐愉快。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优李兰玲。今天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嘉宾啊，是网易漫画资深版权经理老白。 欢迎老白。 我们的 各位观众大家好， 二次元爱好者 coser 眼镜同学， 欢迎眼镜。 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热血漫。 是 我们刚才这个在片花之前就说我们要聊一下航海王。要说起航海王，真的我童年的记忆就是这说童年夸张了，就是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嘛，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在看，然后就是当时家里面我们几个人抓得很严，不让看，我们就看谁家里没人。 哇塞，我们看航海王的时候都是小学，你都初中了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一起看， 产生了代差 那这样只能说没有年轻啊，你那么高兴干嘛？ 不是我 不，对不对， 就是我们看航海王的时候都是小学，你都初中了，你再好好捣鼓捣鼓，回家下节目捣鼓捣鼓， 我 继续说正经事儿。 就看谁家里没人，然后就几个小伙伴聚在那人家里，拿着我们那个碟儿，我们当时就是买的，还没有买不到正版嘛，那个时候也 动画盘是吧？ 说盗版真是可耻， 是小嘛，然后就去看谁家有空就去看，一起围在一起看，然后一集一集的，当时特别怀念，然后是家人赶紧拔电线， 还得拿扇子扇电视是吧？ 懂的懂的， 一看我们都是小时候都有这些，都经历过这些事情。 有望风的，就趴在窗户看，趴窗户看，然后再等会儿再把它换回来，再重新看一遍。 哎，那两位嘉宾接触，比如眼镜接触航海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哎呦，那我也是初二的时候，就是相当于现在 尴尬了吧？ 没什么没什么，继续聊。 对，当时我们学校附近啊是有一个小书店，那个书店特别好，就是人家老板娘不赶人，我们就可以站在那里慢慢的看。 漫画， 对，漫画是当时阅读比较快的一个阅读方式，你知道吧？就是如果看动画，你一集下来怎么也得20分钟，一直跟那杵着，非常有风险。所以我们都是看漫画，看漫画的话就是每天过去看个15分钟，我就能甚至能看完一本。然后那一本下来以后，我可能就第二天再去看第二本，然后这样慢慢续下来。为了不忘记前面的剧情，基本上都是除了考试没有什么能阻止我风雨无阻的过去看。 老板都认识你了。 哎，可不是吗？我觉得他就差收我们点租金了。 那老白呢？ 我就不说我是什么时候看的了吧，因为实在太伤人了，太伤我自己了。但是基本上像航海王，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000年前后就开始连载的一部这个漫画。应该是在2000年之前，就是00年之前开始连载的，所以对应你们的年龄，基本上像你们到初中啊， 小学 ，像小学的时候，基本上也积累了一部分情节了。其实是，正是那个漫画慢慢向这个巅峰去攀的一个过程。 过程 对，航海王这部漫画其实应该算是日本在就是日本漫画这个过去20年来，其实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再晚它之前有这样影响力作品，应该就是《七龙珠》了。就其实这两个作品之间，其实隔了很久。有将近10多年，就是从连载结束到新作， 这么久， 现象级作品 应该就是《七龙珠》了。只有《七龙珠》有《航海王》在现在的这个影响力， 类似《乌龙派出所》啊，《 乌龙派出所》它是一部资深漫画，你只能叫资深漫画，当然它也很有影响力了 啊。 咱们不能说它没有影响力，它本身是一个，你想连载那么多年， 是啊， 那个连载我都不敢买漫画了，已经 放不下 了，根本放不下了。它连载那么多年，它是一部非常资深的一部漫画，但是你要说就是在非漫画受众人群中的影响力， 没有 还是哎没有达到现象级这个作品。在我看来，不好意思啊，这个连载喜欢《乌龙派出所》的这个同志们啊，真不好意思。 因为其实是这样，因为像比如说，就算不是我们二次元，不是喜欢看漫画的，提起这三个作品啊， 大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起码 会 听说过名字。 对，尤其是在全世界的影响力范围来说，像《龙珠》，像《七龙珠》，应该说是这个。整个地球人都知道了吧？地球人都知道了，就是可以这么说了，对吧？然后像航海王基本上也达到这种程度了。 对， 另一部还能这么火遍全世界的作品，可能也就是可能灌篮高手吧。灌篮高手可能还多少还能，但是因为它是体育类漫画，所以可能比如说天生的就是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像七龙珠像航海王真的是已经地球人都知道了。 确实 是可以这样说。 其实之前那个眼镜还专门给我考了3张图片。然后其实航海王是不是对你来说也是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部作品？ 航海王就是我的二次元人生，可以说就是从航海王开始，然后由航海王去延续，然后到现在为止。被人问起来航海王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已经没法用一个词两个词来概括的程度了。 韩小王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这样的心中的白莲花一样的作品。 嗯， 它是一个对于任何人来说是现象级，是话题作，但对我们来说那就是一个很基础的，我们就是最喜欢，最喜欢。 嗯， 如果有人问你最喜欢的作品是什么，我认识的90%人都会回答航海王，肯定的， 没有之一的那种，还是 没有之一。 嗯，那能不能讲一讲，就是今天也是给我考了三张图片，我看有一张还是大家的 cos 照 啊， 是不是团队的？ 对，那个这张照片呢是之前我们在北京有一次开了一个航海王的主题活动， 哦， 我们当时听到以后就没有完全没有想到能在身边会接触到航海王的主题活动。 嗯， 我们以前都是就是像地下党一样，自己买衣服，自己然后自己出，自己拍个照片， 妹妹妹妹有点夸张， 就这样而已。但这一次，一个是到那边发现他们真的有卖航海王周边，然后一个是真的在场可以达到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没有人不知道这个作品。问谁随便说什么，大家都能啊！我知道那段情节，我很喜欢。你也喜欢 不会出现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对对对，那个在那种场合，你如果露出了尴尬的微笑，一般就会请出去。 注意一下自己的微笑， 你还是比较危险。 而且对我们来说，其实这些朋友很多人，他们有在国外的，然后他们有是已经工作，甚至还有的人已经是生小宝宝了，就是没有什么机会再出来跟我们一起聚。有这么一个作品，能够把五湖四海大家重新叫回来， 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真的是一个。我如果不是航海王，他们可能真的都不会理这茬儿，都不会回来，都不会过来，都不会出来，都不会翻出自己啊很久以前的那个 cos 的那些装备，对，重新穿到身上，很多衣服都已经10年以上了。您想想， 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艾斯的腹肌是画上去的还是他自己的？ 我刚才有看见哦，艾斯的腹肌哦， 当他是真的吧？我觉得他小哥身材还是挺好的， 是腹肌哦，是吧？ 让我来近距离看一眼啊！ 小北，你冷静， 真的，经过我鉴定， 好厉害！ 里边都每一个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是里边的索隆。然后为了把我衬得很高，他们甚至都没有人穿内增高，我觉得他们特别好。 没有说真的没有看出来， 真的你在里面就 显得很高，对吧？就是因为都是真的是，互相会为互相就是找面子的那种好朋友。如果我的身高达不到，那他们就矮一点喽，就那样子。就通过这种喜欢的作品，能认识这样能互相合作、互相就配合的朋友，也是。本身那个航海王能带给我的最大的财富。 那他这部作品本身的主题方面、剧情方面，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或最能打动你的地方是，比如能不能举个例子呢？ 哎呦， 太多了， 太多了， 一个是太多，一个是 说他想传达的主题有哪些是你也正在追寻的，就是和你自身哪方面是契合的。 一个是他们一直坚持梦想，面对挫折也绝不放弃的这一点，一个就是绝对不丢下任何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船员。 友情， 对，就对 友 情 坚持，现在就还差胜利了，加油！ 哎，对，就还差胜利了， 就差胜利 。他们一直在赢得胜利啊！ 何以解忧，我有抱负啊！现在的胜利，我还在胜利的路途中，但是我希望他们的胜利能来的尽量晚一些，还想多看一看他们的故事。 不是要人等到25年的没关系，还有的是， 还有 很长时间。 哎，这个是经过官方那个 啊，这个是这个原作者尾田荣一郎自己说的， 但是他没准会有改变。 那是人， 我很希望他能往后延续。 对，其实说起航海王，包括我身边，就大家都知道，最开始是一个在茶行作为茶艺师的一个小伙子。对，然后我姐 茶庄少主你好， 没有，我姐的闺蜜她就是航海王的这个忠实粉丝。 嗯， 然后我姐姐其实也是，然后我们那天聊天，我姐就是说她有个好朋友，然后有一次在办公室哭得特别惨，哭得呜呜哭，大家都看他以为怎么了，然后他领导就过来问，哎，你怎么了，这哪里不舒服啊？他说艾斯死了。 就是大家能够把自己的感情特别 完全带入了， 然后关键领导 根本无法控制， 以为他家里的什么亲人去世 啊，给你放一天假， 三天， 你休息一段时间，你先回去啊，好好休息。真的是真事儿， 然后就好好回去， 就是在我身边的真事儿。 我当时在公交车上看的，然后我就边看眼泪吧嗒吧嗒就往下滴的，然后旁边一个大妈就一种，姑娘你怎么了，姑娘给你张纸，姑娘你别哭，姑娘你坐下慢慢说，有什么难过的大家一起想办法。我说我说不出来，对不起，我只是看漫画里面的角色发生 的 故事让我。 但是传说好像要复活嘛。 每 年都这么传， 每年都这么传， 每年都会这么说。 对，其实我在找资料做功课的时候发现好像真的是尾田荣一郎说将在2025年海贼王会迎来他的完结。 说是这么说，但是说实话如果以市场的表现来看，我觉得很有可能还会再延续。 其实说白了， 所以这个都是 未知数， 而且精神不会让这么火爆的一个作品 说轻易完结是吧？ 想想博人传是吧？ 对，即使完结了可能也会以另一个形态存在哟。 其实也挺好的，我觉得给大家留一个念想，就不要让它真正的完结，也挺好的，是不是？ 对，没错没错。嗯， 那其实还有两张照片眼镜是不是？ 哦，刚才延续那个话题，我印象最深的场景，这个我很喜欢的角色就是罗宾，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就是跟其他的船员完全不同，他是一个对世界都很 特立独行， 对，也同时他是一个明明对世界都很有价值的人，但是他却选择了自己的认定的这条路，他选择上了黄金梅利号。就这就是我觉得他在做这个决定的当时真正意识到了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有可以选择的人生，可以选择的朋友。哎呦，他当时说出那句话，我想活着，那个时候不管是动画有声音，可能有音乐更感人一点，可是在看漫画的时候那一格让很多人就流下了眼泪，我光说我都快哭出来了在这里。 对，因为 所以那就是二次元的力量，就是这种平面的这种故事也可以有那样的张力， 而且它有的时候张力甚至不次于动漫。为什么这么说？ 动画， 因为 是吧，不次于动画， 不次于动画。 如果是动画的话，它确实有声音有音乐有场景，可以让你更直观的感受，但是它永远是这波 staff 做出来的，是否是你真实的感受未知，不一定，或者没有达到。但如果只在那一小格里边，你所有的脑补都是你自己最激动最感动全身鸡皮疙瘩的那种状态，就是你在脑子里不断脑补不断脑补， 全都是你感受出来。 所以就漫画会有留白，会有让自己去创造二度创造的一个空间， 而且怎么想怎么是，它不会有拘束，所以有的时候情感会会让爆发的更 猛烈一些， 对， 更让自己印象深刻。 对。对， 其实除了这个场景以外，我后来在自己做 这张，是是 对，这张照片，我觉得没有人，我如果说这是目前海贼王情节中最让人感动场景，估计没有人会否认我。对，这就是告别魅力号， 就是被烧掉了。 对，他们的那个他们的船就是已经不能再继续航行了，然后他们就只好亲手把这船烧掉了。 而在这之前， 就感觉送走了自己的孩子的那种感觉。 这 应该是同伴吧，说同伴吧，因为这艘船其实是 一开始陪着他们的那艘，可是这艘船是帮着他们走过了最远的一片海域的一艘船。而且这艘船在发生这一切，就是它坏掉之前的那一瞬间，都还再出去救他们，去撒岛救他们。 其实如果说航海王的船的话，那肯定第一印象就脑子 就是黄金梅利号， 黄金梅利号 肯定还是黄金梅利号。 像什么手办啊、模型，主要都是以黄金梅利号为主。 所以作者这样设计，还是很虐啊。 他所表达的其实是一种成长，人的成长肯定是伴随着牺牲的， 伴随着舍弃。 对，但是新的伙伴还是会随之而来。 其实无论是同伴的离去还是到来，都是我觉得伟田老师都是安排的很合理，很有逻辑，不像有一些漫画就不提了，就是为了虐而虐，就人物说死就死掉了，就哇扎心，跟那个是不一样。 他能让你扎心，实际上说明他的创作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真正死的莫名其妙的才是那些让人觉得这就为什么 死的莫名其妙也很扎心， 也很扎心。 对，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就是有的小伙伴可能看热血漫比较少，这个小伙伴当然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里是不存在的， 就不存在了。 但是肯定有些小伙伴平常由于时间的关系，或者是这种兴趣方面的关系，在看我们节目之前，可能对热血漫了解的不是特别多。那如果几位从这种过来人的角度给大家支支招，大家觉得比如我想这个入坑热血漫的话，先看哪一部作品比较好？或者说我想看类似航海王啊，类似火影这种大部头的作品，我要去先看漫画还是先看动画，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迅速的跟现在的剧情接轨？ 没错没错。 我不能说是这个告诉大家怎么看吧，因为说实话热血尤其是少年热血类的漫画，它的特点就是积累感情的积累，情绪的积累，所以真的其实很难说，很难说你比如说第十五话到第三十话特别好看，你先看第十五话吧，你一看你绝对是懵的，因为你也不知道谁是谁，人物关系是什么也不知道，然后前面的情绪积累究竟是怎么来的，这是跟咱们有时候看电视剧不太一样，你能看快拉着快进看电视剧是吧？但是像热血漫画，尤其是这些比较经典的优质的热血漫画，真的是情节是环环相扣的，你很难说从某个中间切进去，或者说比如说我找一个短的看，理论上来说，但当然这理论是我自己发明的理论啊，理论上来说热血漫画只有足够长才能培养足够的情绪， 才能足够打动人， 才能足够打动人， 道理， 或者说 换一个更加那个市场化的角度的这个词语来形容一下，就是它只有足够长才能说明它足够好。如果它不长的话就早已经斩掉了。 所以能留下来一直延续至今的漫画必定有它的科学 好看。 没错没错。 所以给大家支的招就是你们还是自己慢慢从第一话。 最简单的也是最直白的方式就是从第一话好好看。 嗯， 真的要有足够的时间，有足够的这个空闲的时候，你拿出这个像这种大部头啊，航海王也好，火影忍者也好，境界这种漫画也好，你都可以从头安静的一路看下去。经常像我们有时候像我都不敢收拾书柜的，因为我收拾书柜很容易就 收拾 哎，这一本哎，然后就停不下来了，然后一天就过去 了， 发现原本还算七成整洁的书柜被我翻得更乱了， 经常 就是这种状态。 哎，天亮了。 对对对，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尤其是当你那个 投入进去 之后，真的是一本一本就完全停不下来， 连凑的就是一段故事，对， 没错没错没错， 就马上就要达到高潮，哇，我要看这好什么，后面还有快点再看 甚至像航海王这样，就是他整个剧情描述编纂特别的合理和紧凑的这种漫画， 对， 都不是说你很难分出一段一段来，你说哎，这个我终于打完第一关了，说我歇会儿再看第二关吧，很难， 对， 因为你总喜欢往后看看一些东西， 就剧情总是有连续性的， 没错没错，还会留很多扣让你在后面慢慢解。 嗯，那我们说了八部作品，那眼镜以你的角度，你觉得如果大家想入坑的话，先从哪部作品看起来会比较的 这个我相对来说， 你说航海王啊， 航海王， 哎，不，我是一个很理智的人。这样啊，我推荐你大家的话，肯定是先从完结作品推荐，这样我们一口气能补完， 哎， 同时也掌握了这个整个的热血漫画的节奏，然后我们再开始大字头，就可以很轻入的、很轻易的进入他们这个就是正常的控制节奏。首先我推荐的肯定是相对短一些的《暴漫王》，它一是因为它是基于现实作品，很容易让人产生代入感，甚至身边的朋友说不定都发生过同样的故事。 嗯， 我同意。 就会有那种自我认同感。 对，这是一个 找到自己。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的这个角度。从这边开始啊，我们现在熟悉了这个一点一点努力，然后达到最终目的的这么一个节奏。好，我们可以进入下一步。我们接下来就可以从另外一部大字头，而且已经完结的作品。火影忍者， 火影忍者 的好处就是它是讲的从一个角色很小的时候讲到他一直到大为止，直到他当上火影这一系列的所有的故事，它是一个有时间线的线索可以去连续的，所以也方便人去接触去理解，然后同时也很让人有代入感。 对，这个也是就是少年战铺的这个热血漫画大部头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一般都会在大部头中安排这个时间线索，比如说像七龙珠咱们也知道，从小悟空变成悟空最后长大了，他的孩子怎么样？ 孩子的孩子， 没有这么多孩子，并没有这么多孩子， 都没了， 孩子。 然后像这个，其实航海王也是，包括三年前、三年后， 对 吧？有一个空白的三年， 跨度比较小 啊，当然是跨度比较小的。像火影就是从小孩，从那个他们在这个初忍开始， 他是同 下忍开始，一直沿着一个 不是忍者的时候开始， 从考忍者的 小孩的时候。 从考忍者的时候开始， 第一段剧情考下忍的时候， 对， 哎，我看来眼镜 就是，然后再之后我们才可以进入，比如说从境界这样，它是以事件连接事件为主的，它没有很明确的一个人物的成长线， 比较以单元为主， 对，以单元剧为主的这种，那么我们就可以像航海王以及这个境界为代表，我们最后进入这一步也就是一般来说延续最长久的那种作品， 而且因为还没有连载完，你还可以每周享受追番的乐趣，追番的痛苦， 痛并快乐着， 就很揪心。 但是能看的好作品其实太多了，我觉得大家也不会有那种真的苦等的空档期，可能每一天如果你真的想看一下好作品，每一天都可以被排到。 对，没错，因为不光是这个日本漫画，包括我们国漫其实这个也有很多很优秀的这种的热血类的这种作品，在这个大家这个网上都可以看到。所以其实真的想我相信啊，可能没有人敢说自己完全没看过热血漫画，对吧？即使像小美， 我看过， 看过， 信，你们都要信我好吗？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接触的很多漫画，其实看上去它可能随着它的这个故事展开，它可能会偏向于比如说更写实啊，更怎样？但实际上它的很多内核都是根据这个热血漫画的内核衍生过来的， 它是非常正能量的， 通过努力去获得最后的成果的这么一个过程，都是甚至不光是漫画，很多文化产品都是这样的，电影啊，影视剧啊，其实都是这样， 小说啊什么的， 没错没错没错， 给人以力量。 大家还是喜欢正能量嘛。 对， 负能量偶尔接受一点就可以了。 曾经在知乎上面搜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海贼王从哪儿看起比较好，然后有一个回答也是票数非常高，一个回答说你现在还完全没有看，你还有的看，你是幸福的。 啊，对的， 没错没错。 这种感觉我经常会有，有的时候会想，哎，如果说有一种机器可以把我脑子里一些的记忆剔掉，我就把一部作品看一遍剔一遍，看一遍剔一遍，看一辈子。 然后你，但是你这一生只看了这一部呀。 但是那个反复的可以有感受嘛？ 对， 我每次的感受 只能努力去那个得健忘症了。 好悲伤的故事。那这次我们这个网易漫画引进这八部作品，会不会在原作的基础上做一些调整和修饰或者完善呢？ 基本上我们是完全100%中原味儿去引进过来的，因为实际上这些作品，即使是我们国家有一些相关的规定，他们也是比较还是比较符合这些规定的。首先，它这个核心的这个根基是很正能量的，然后其次，它在描绘上也是比较偏向于这个。有像航海王啊火影都是比较偏卡通，比较偏卡通风的。像写实的像网球王子啊，像这个暴漫王啊，其实都是很朴实的，应该说是很朴实的，并没有那种以擦边球啊，或这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简单来讲就是 没有什么需要性，根正苗红可以说是。 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啊，其实我们知道之前咱们是跟这个漫威也有过合作，然后这次又是跟集英社合作，不知道下一步有没有更多的合作计划，有没有更好更多的作品带给大家。 透露一下， 就是我具体的情况可能还不太方便，就是 那么，但是 有 是不是？ 但是肯定是有的，可以放心，因为网易漫画确实是我们本着目标，就是给更给这广大漫迷呈现更多优质的作品，所以我们是会不断的推出国内的、国外的。包括知名的经典的这些漫画作品到我们的平台上去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这个平台，然后看到更多更好的漫画作品。 是，其实我觉得这八部就够大家看一段时间了。 但是毕竟好多人看过了嘛，可以重复，可以得多复习复习， 可以放在下载手机。 对，尤其是像兰陵同学这种之前没有看过正版的，对吗？ 看一看正版跟盗版有什么区别？ 我贡献了自己的这个钞票买了正版的。 开玩笑，要支持正版啊！也希望这个收音机前和屏幕前小伙伴要多多支持正版的漫画，是不是？这样更多好的作者，更多好的作品才可以更好的呈现。 没错，没错。 好的，那非常感谢我们的眼镜和老白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谢二位，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 如果您看到我们的节目呢感到开心，不妨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官方账号，我们的 QQ 音乐群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693 5675693，欢迎大家加入哦。 那接下来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给大家预告一下，这个明天哈我们没有直播，但是后天我们有直播，而且我们也请来了几位大咖，他们就是人气国产动画少年锦衣卫的总导演陈柏言，制片如继荣和导演谢丹做客直播间，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是的，这个少锦第二季马上要跟大家见面了，不知道小伙伴们期待不期待呢？所以周六的现场我们还会设置一些现场的这种互动发放福利的环节，大家也不要错过。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 我是兰陵， 我们后天再见，拜拜， 拜拜。